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早晨的时候呢，有点轻雾，能见度不是很好。白天天气晴热，湿度很大，体感闷热，紫外线很强。午后不宜长时间到户外去活动，外出的朋友请一定注意防暑和防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夜间晴见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温度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天气闷热，臭氧浓度偏高，所以不太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为5级。外出的朋友请一定做好防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稍后请关注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上的情况，来看一下目前的事故路段。在东三环国贸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惠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小交亭桥的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在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外环方向，北五环北苑桥东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事故路段。那么请大家行驶到附近的话呢，要选择一个更加通畅的路段来绕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哎，大家好，我是李雷。 这两天我跟李雷搭档啊， 没错。 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啊，李雷呢是一个非常专业性强的主持人，尤其是法律方面的。所以我估计你在的时候呢，关于这方面的求助问题可能会多一些、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如果在节目当中我能够给大家提供解答的话呢，会尽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释。那如果说呢，时间关系啊，或者说是本人的这个专业素养啊，这没有办法非常详细的解答，需要回去查一些法条和资料的话呢，我们会在线下为您做出解答。 对，你认识那么多律师，那认识那么多法官，这事还能难得倒你吗？ 难得倒啊，因为大家的问题非常的 五花八门哈， 五花八门。 好，今儿是周一了啊，我们通常在周一的时候呢，会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情况。很遗憾的通知大家啊，我们前几天一直在经历的深度桑拿天儿，没有什么好转， 还想继续。 对对对，那么新一周的情况呢，确实啊，那么最新的预告呢，未来的3到9天，这3天我觉得我还能撑。哇，3到9天依然是阳光坚定的会值守京城。所以呢，我们以调侃方式所说的烧烤模式和蒸煮模式还会轮流出现。 那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差不多 会一直到这个周末，大概周日、周一、周二左右会出现这个有一定的雨水，天气会有所下降，但是也并不会出现那种一下子降到20多度的情况， 对， 只会暂时的凉爽。 这事儿别想啊，但是呢，就是眼下刚好是这个北京的盛夏和汛期，这气流啊，它也经常的互相的变化，所以说经常会遇到这个冷空气呢，就是咵就跟你来场雨。所以大家如果打算外出的话呢，要提前关注最临近的天气情况啊，这真是没谱哈。 是。 那你说天儿这么热，咱上哪儿避暑呢？据说全国都挺热的，就往年咱们说东北凉快，说今年一点都不是。沈阳这一周的最高温度也是跟北京差不多，33到35、36度的样子。 对，其实冬天啊、夏天吧，你说如果去东北哈、其实东北呢，就算黑龙江的北边，比如说大兴安岭里面应该能好一些、但是如果说去像漠河呀、黑河那样的地方，它虽说温度并不算特别的高，但是呢光照非常的强烈， 也很热， 对你的体感温度并不会感觉到特别凉快。 对，说长春也挺热的。 对，但我感觉这个时候可能去一些山里面会比较好，或者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说到了这个七八月份去西藏玩的朋友比较多呢？因为那儿凉快。 你的答案跟专业的气象人员的答案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们专门咨询过，说这全国哪儿都挺热的哈，连哈尔滨的都说挺凉快的地儿，这气温也在30度左右。说奔哪儿啊？说没地儿去。你要么上山， 对， 你要么下海。 对，要么上山，就海拔高一点。包括呢，我有一位朋友哈，他前段时间刚从这个张家口那个崇礼是吧？ 从崇礼过来滑雪的地儿哈。 对，他说那儿还挺凉快的。 对，要么就上山，要么就下海，要么呢就跟家猫着，开着空调，要么呢就去点什么大商场逛逛，去博物馆参观参观，这都倒是个好去处哈。 对，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一些博物馆啊、文化娱乐场所呀、人特别的多。 对，而且呢，他们相对于暑期的这种时间呢，还把这个营业时间延长了，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啊，既学习又避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分享之后呢，也开始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来看看大家出现那些什么问题，我们的帮友们能不能够帮助解决一下啊。哎，你有没有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什么不应该咽的东西咽下去过呀？除了鱼刺之外。 好像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据我所知啊，有一些人呢曾经咽下去过头发。 哦，头发倒是 难免， 对，难免， 难免 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咽下去自己都不知道。 哎，因为鱼刺儿这事儿我们说过了哈、稍微大点的鱼刺儿肯定得奔医院，这事儿没跑。但是这位听众说，我倒霉，我今儿吃早饭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吃了根头发下去，我说到现在我这嗓子眼都不舒服，我这馒头也往下塞了也不行。他说这也不是鱼刺儿啊，也犯不上这么大的天去趟医院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我这根头发给它顺下去。 是卡住了吗？ 对，头发你别看那个一个细丝儿似的，但是它有时候噎在这儿吧，它就是下不去，就那个劲儿特难受。你说要真是鱼刺儿的话，咱们干脆就上医院给拔出来了。你说这个头发它确实对于这个身体当也没有什么大碍啊，这大热天的跑趟医院也确实是。 是不是喝点醋能好点啊？ 好像不行吧？ 不行是吗？ 问问大家伙啊，好像这个老话里面有一些说法，说吃点什么能够帮忙顺下去。 对，或者说那个吃块馒头， 他吃了， 吃 下去， 馒头吃了。 对， 哦、 可能那地方不行。反正是这样啊，待会儿我们大家呢可能会出些主意，您可以试试。但如果说实在说特难受不行，您不行，就是去一些社区医院。 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办法，是吧？大家给出出主意啊，这嗓子眼里有根头发的碍事。 这是一个朋友的求助的信息。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还真跟法条有些关系啊，我不知道领领没有关注这条信息。他说听说呀，下个月开始年满70周岁的老人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公证，是吗？这好像是上个星期的一条新闻，司法局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有一些这种关于公证行业的新的举措，待会儿我们帮您细查一下啊。 司法局的新闻发布会， 对对对， 是吧？ 对，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都在实行一些就是简政便民的举措嘛，关于公证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哈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变化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下，我们也帮您查一下啊。下个月开始，已经年满70周岁的老人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公证吗？ 对的，是这样的， 查到了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在三天前，上7月26号，三四天前，当时司法局呢是召开了一个这个公证的新闻发布会，就是说从今年8月1号起啊，北京市的公证呢再次扩大啊，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便民的举措，其中一项就是刚才那位朋友所提到的，说免除申办遗嘱公证时年满70周岁老人的公证费用。其实他的举措很多哈，这个是其中的一项。比如说还有这个对于一些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没有争议的部分公证事项，办理出证的时间由之前的15天缩短到5天。 我还看到了一条啊，就是除了70岁的老人之外呢，低保人员、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办理公证，以及当事人申请办理救济金、低保什么赡养费、 赡养费、抚养费， 这些事项也是免收公证费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是有一些要求的啊。那看来您的这个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啊。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哈，还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给这个司法局的相关的网站啊，上网去查询一下，或者直接呢拨打司法局的这个咨询电话哈。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线上咨询现在也统一进行开放了，那大家呢可以进行线上的咨询，而且呢线上咨询涉及到民生类的公证事项都可以进行这个线上的预约， 对，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老年朋友要学习使用网络，学习使用 APP， 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些相关的事宜呢自己就可以查了，想查什么查什么啊。 对，没错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家里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这空调啊不知道抽什么风呢，一会儿吹冷风，一会儿吹着风，然后又不制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送您俩字儿，我觉得啊， 修修 坏了。咱俩这应该连着说哈。 对对， 坏了。然后呢？修修， 修修，没错没错。那么您先看看您的空调是什么品牌的，有没有出保质期哈？一般情况之下，都得有3年左右吧。那保修期，保修期， 对，估计是过了，要不然可能也不上我们这儿问来了。这肯定是不正常，肯定是不正常。 那肯定是不正常。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啊，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就误会，我不知道那个热风啊，就是您认为什么是热风？就有一次啊，我们那个家里小朋友把那空调可能那个度数调高了，我们都不知道，觉得哎，这空调怎么吹这风有点发温乎啊？你想，如果说它那个室外的温度和你室内温度是持平的话，那那个。那个风好像到一定阶段就不太凉，所以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当然最好还是问一下厂家啊，我们感觉这肯定是不太正常。 对，因为那个空调出热风啊，就是不制冷了，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可能是外面的压缩机的电容坏了，电容出问题了啊，外面压缩机不动了，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佛没有了。少了，不够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好 啊，对， 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怎么也出在嗓子眼了？当然不是他啊，是他们家的宝宝。他1岁多的小孩啊，这个喉咙里有痰，咳不出来，说吃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化痰，然后他也不咳嗽，他就是咕噜咕噜听那个嗓子眼里好像老有痰的那种感觉。大人有的时候也这样哈，就憋着点。 对， 但是大人可以表达。但孩子说不出来，你教他说，他也不会。 一岁多的宝宝，反正一般涉及小朋友的问题我们都比较严谨，就是建议最好的方式呢去儿科看看。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哈，这大热天的又是儿科，谁都不愿意去， 挂号也不好挂， 谁都不愿意去啊。就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大家的一些常识的分享解决的话最好，但如果说真的是有炎症或者有病的话，这我们大家伙还真是帮不上忙，只能是说说一些分享的经验吧。 没错没错， 吃什么能化痰啊。 对，还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就是我在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消息，说北京市的又一个这种和天意啊天外天这样类似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又要搬出去了啊，搬出这个市中心了。 对，关闭、 啊、对啊。那么这回要搬出去的呢，就是叫世纪天鼎商品交易市场，在朱市口东大街16号。这位朋友就说呢，说他上个星期五去了啊，而且呢买了不少东西的，不少的便宜货啊，说月底就要关闭市场。你看今天是30号了是吧？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的分享是吧？ 对对，一位听众分享，他说还有2天啊，因为我昨天还是前天看报纸，报纸上登了啊这样的一个信息，说这个市场马上就要关了，而且呢东西非常的多啊，商户呢都急着甩货，在这个时候呢能够买到很多的便宜的东西，那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谢谢我们的听众啊。这说的是天鼎朱市口那儿啊，那如果在西城的朋友啊，咱们特别熟悉那官批，你去过吗？ 官员 官员批发市场。 哦，我去过，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天外天啊，天意啊， 那都不在了 啊，那早就不在了， 了啊、 早就不在了啊、嗯。 这西城啊，是咱们北京批发类小商品市场最集中的地方，动批、官批、天意、万通， 对， 现在已经就剩下、 哎、万通是不是也没了？ 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个官批了、 哎， 就是官员批发市场嘛，简称官批。但是呢，官批呢会在今年9月28号合约期到期， 哦、 然后到此呢就。 不续 了， 不续了 ，game over 了。对、 嗯， 所以今年9月底呢，这个哈，就最后一家的官批呢也会闭市。我估计最近可能也在什么大甩卖之类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扫扫货啊。那截止9月底之后，那这一系列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呢，在西城就已经没有了。如果大家之后还想买这样的东西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去一些超市，或者说去一些其他的 网上 或者是合理的开的一些没有那么大型的小市场了、到时候得需要大家继续来分享了啊，相关的一些地方啊、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物品交换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荣升冰箱哈、啊，而且都是186升的哦，不是，不都是186升的。 一个是用过的，一个是新的。 对对对，一个朋友说他要转让一个荣升冰箱，由于大小不合适，在我家摆着，也没有什么用哈、而且还没有开封，是荣升的原装的包装，正规渠道购买的冰箱，原价呢是。不少啊，现价呢是650块钱就出售，因为是全新的，所以呢就是让利让的不是特别多哈，容积是138升的，机械控温，3门储存空间，这个100立升冷藏加上38立升的冷冻，那么如果有朋友有意啊，请和我们这个李先生取得联系，电话呢这位朋友留了2个哈，一个呢是13522656809，13522656809。 行， 另外一个啊， 说一个就 报一个电话哈， 说一个都记不住呢。 好， 好吧。 另外一个荣升冰箱一块说了吧，是吧？ 当然，那应该是一个小个的哈， 小个 不太大 的啊，是一个这个新冰箱。那这位朋友呢，是正常使用的荣升冰箱，这个比较大哈，186升的容积，因为家电换了新的，家里没地儿放这个冰箱了，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要转让。只要100块钱就可以转让了，而且呢，现在制冷效果依然很好，也没有什么维修史。东西在亦庄，亦庄的这个亦庄桥地铁站附近，联系电话也留了一位哈，一个电话13718090944，13718090944。 好，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看到这个夏天了，有些朋友呢转让一些什么闲置的竹席啊、凉席啊、夏凉被什么的啊，这个床上用品啊，您必须标明一下是不是全新的。如果不是全新的话，我们这里是不收的，没法转让。您用过的东西沾皮肤的是吧？所以一定要标注一下是不是全新的啊。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有一台跑步机，说我们孩子也不用了，想转给需要的朋友，给钱就拿走。 哦， 给多少 钱？给钱就拿走。 给多少钱？我给您5块钱，您肯定不 干呀。但是他有个条件啊，就是说你得自个儿，您得自个儿取。 对，所以就是给钱就拿走，听着挺愉快啊。但是最好大家有一个底线，就大概是您那个心理价位是多少，是吧？在大兴啊，电话是13436651267，13436651267。我们再看下面啊。 好，这个朋友要转让一双这个雨靴哈，42号的，是全新的啊，价格20块钱，很便宜。电话呢是13601028517，13601028517。 这位听众呢想送给喜欢的朋友一条小的， 那小金鱼是吧？小金鱼，而且是免费送的。 对，红颜色的。他发了一个小视频，因为咱们看不出来这个鱼有多大啊，视频很小，就是没有一个比例尺比着嘛。应该就是条小金鱼啊，红颜色的。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跟他联系，他反正也是送的嘛。13691425733，13691425733。 对，这位朋友还注明了哈，这个是电话号，但同时也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可以加这个号的微信啊，也是可以联系到我们这位朋友的。 这位听众呢有完好的折叠式的钢丝单人床一个，30啊，这价格呢还能商量，在亚运村附近，电话是15611516295，15611516295。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小孩的吃饭的时候的座椅，现在孩子长大了用不上了，买的时候呢1000多块钱，现在200块钱就转让，因为家里啊实在没地方放。这位朋友留了电话，18611209398，18611209398。 哎呀，你说孩子吃个饭哈，还得花1000多买个地儿 啊。是啊，孩子长大了以后这地儿还不行了。 这还不行了，这1000多都不算贵的啊。 是吧， 现在小孩那什么推车小摇床。 哎，对对对，前段时间我在那个我们家小区看到一个父亲推着那个孩子，我觉得那推车特别好， 特高，一看就特别高级， 看着就特别高级， 就高级的你都不敢问他多少钱。是吧，他不平衡，我小时候怎么没这个呀。好吧，我们再看这位啊，他想转让的是一对 哑铃。哑铃， 哎，这哑字写错了吧。 每个10斤，5公斤，还行，也不算太重。 你了解吗？这个我没玩过这个。 我不怎么了解，因为我们家虽然有俩哑铃哈，但是我不怎么用。 不知道它是那种就是新型的，还是过去那种特别沉的那种铸铁的。现在没有那种就是看上去挺小巧的。 对，现在还有那种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增加减重量，它是一片一片的。其实我觉得那样的比较好。 对，有一个，然后来几个片儿， 对对对对，比如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可以少放几个片儿哈，可以越放越多。但估计这位朋友这个不是，因为他说了每个10斤嘛，肯定是固定重量的。 对，价格面议啊，他说我不会太贵的啊。电话是82124503，82124503。 啊，这是一个固定电话。 对，这大热天的，咱们也不能不锻炼。就是适当的这个运动出汗，让身体代谢起来，因为我们总是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嘛。 对对。 如果时间长了的话，不出门，空气不流通，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就该锻炼的也得适当锻炼啊。 是的。 看下面啊， 这位朋友要免费送一个新的深玫瑰红的化纤地毯，多大呢？200毫米×830毫米，应该没错吧？这位朋友没有标这个 毫米。200厘米吗？ 200厘米太大了， 8米×2米。 你想， 地毯嘛，它可不就 真的是8米吗？ 不知道是8米还是8分米是吧？ 我觉得应该，哎呀， 哎呀，您说您不写清楚了哈？ 对呀，你得写清楚到底是多大个儿。您说200×830，那到底是200毫米呢，还是200厘米呢？200厘米可是2米×8米3啊。 对，当然有的个儿大的地毯有那么大的， 啊，有那么大，八 米 也 不 我觉得我们家客厅八米长了， 要不然就不是米和厘米，是个别的什么尺寸啊，我们这是猜不出来了啊，我们就不猜了啊，反正它免费送的嘛， 标清楚了哈， 免费送的嘛，嗯， 这个需要者自取，地址在人民大学附近，电话呢是1302129647513021296475。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回复的一些问题啊。刚才不是有位听众他不留神咽了根头发吗？ 嗯， 我们这听众就开始出主意了，估计是有的是试过的，有的是过去比如说听老人讲的。 嗯， 这位听众说头发在嗓子眼下不去啊，可以试着大口的吃木耳菜， 嗯， 下咽。那您还得预备木耳菜，哦，是吧？那赶紧奔菜市场吧。 嗯， 还有没有别的啊？这位听众说空口做几次咽东西的动作，然后再用馒头往下噎。哎，你说这个粗粮行不行啊？这馒头如果太精细的话，比如说咱用点那个棒子面窝窝头什么来点， 我觉得可能作用应该是差不多的。 饼什么的，它那个颗粒大呀，往下带能带的劲儿大一点， 有可能吧。 关键咱没咽过哈， 没咽过。 还有一听众的说，过去听姥姥讲，他说那个可以吃韭菜，但是得是生的。说这个是 生韭菜， 哎，对，说一般是老医生才知道的，但是我没试过啊。还有一听众也是说吃韭菜可以，因为韭菜那个它那个是高纤维嘛，高纤维，说通过食道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食道壁上的一些东西给它刮下去。 哦， 说像头发丝儿，它很容易被刮下去。对，说但是呢。就是即便它是被带下去之后呢，你可能不会马上就觉得舒服了，可能还会有那么一点点，一段时间又有那种异物感，那等它慢慢消失了才行。那也没准就是刚才您吃馒头已经下去了，但是这个异物感 还 没有消失 啊。 对因为已经在嗓子里存在一段时间了，是吧？ 您可以再崩一会儿，是吧？再崩一段时间试试啊。另外刚才我们听众出主意说生韭菜，木耳菜，这个吞咽几口再吃馒头行吧，反正都是能吃下去的东西啊。如果说一直都下不去的话，那也没辙，就像拔鱼刺儿，那还得上医院啊。 对，有些鱼刺儿可能就顺下去了，那么有些鱼刺儿呢可能得去医院拔。 你咽过鱼刺儿吗？ 咽过鱼刺儿，但是我没去医院拔过，一般都顺下去 了。都顺下去，那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哈。 好，来看一下，还是市级天顶市场的哈。好几个朋友都说了啊，有一个朋友说呀，说我昨天去了，里面没开空调，人又特别的多，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最好拿个扇子，再拿一个手绢啊，随时的扇和擦汗啊，而且还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因为人特别的多哈，空气还不流通，所以体弱的朋友最好还是不要去啊，这位朋友提的建议。那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昨天中午刚去了这个世纪天顶购物中心啊，卖鞋的是明天关门，其他的东西是八月底关门，那明天不就是八月底吗？或者最后一天吗？ 明天七月底，今天是 7月30号。哦，不好意思， 时光飞逝如电，你这也太快了， 我整个把八月份跳过去了。哦，对，他说卖鞋的是明天关门，就明天是7月31号，是吧？那也就是说卖其他东西的是八月底关门，还有一个月， 就是您逛完这儿一个月之后，您过两天再奔关批，这个暑假也就算过去了， 也算过去了。不过还要提醒您啊，这因为没开空调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在那种情况之下，没开空调又不通风，这两天还这么的闷啊，所以大家最好还是要有这个充分的准备吧。 对，带好水什么的啊。 哎，对对对。 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即将告一段落啊，我们再来看看有听众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啊，哪位知道可以待会儿回复一下。这位说北京限行总说五环内，但是听说通州副中心也限行是吗？说我上网查了，但是说法不一样，特别晕，哪位特别明白的朋友啊，麻烦给说一下啊，通州副中心是不是也限行呢？怎么个限法？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追寻李雷的足迹啊。 哎，刚才那个通州限行的事儿啊，我还查了半天，现在还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信息说通州到底怎么个 宪 法 是吧、 但是呢，是现在已经确定的消息是呢，其实是从去年的7月13号起，通州呢部分区域就已经采取了交通限行措施了。这个区域是哪儿呢？这个区域的范围是这样的，我看一下，限行限行限行啊，对，南起万盛南街，北到鹿苑北大街，东至宋良路，西至通州区界，这么一块范围内呢，是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就是从每天6点到23点、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是禁止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通行的，全天禁止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和处理车通行的。但是目前呢，对于比如说副中心到底是不是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机动车管理措施，现在呢并没有一个 明确的说法。 但是根据最新的通州区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提到的说，将会适时的采取但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有点像我们这边的临时交通管制是吧、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就什么时候采取，现在并没有确定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新华大街，新华大街是北苑路口到东关路口，新华南北街是北关路口到果园环岛，这一块是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禁止非本市载客汽车包括临时号牌通行的。 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些司机还真不是故意违章，他有的时候他是真 不好记 弄不明白，就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通常碰到这种时候，比如被罚了被拍下来还真是挺冤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实不清楚，对这个地方不熟的话，就提前上网查一查或者是问问那边比较熟的朋友啊那关于那边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限行啊，哪位住那边您特别明白，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的网上来我们给他私信一下啊。那说到分享呢，我们也经常提出一个口号，就分享也是一种帮助。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那个70岁以上老人免费遗嘱公证的事儿，有一位网友，应该也是位老年朋友啊叫年逾古稀他是怎么说的呢？ 对，这位朋友说有一个地方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遗嘱公证，我和老伴儿去年就去办了，说是北京市老龄委办的，很正规，名为未老遗嘱库。 未老遗嘱库 对，但是我要跟这位朋友说一下遗嘱公证 你也咽头发丝了 是的，嗓子里也有痰公证只能在公证处办，也就是说如果您并不是在公证处办的就不是公证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那么就算是比如说现在有中华遗嘱库啊，我也认识办中华遗嘱库的那位律师，那么他的确是可以给老年朋友呢免费去立遗嘱，而且是由律师呢在旁边，专业律师在旁边负责起草书写，不管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仅仅是遗嘱而并不是遗嘱公证。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国家按照这个继承法呢，公证分为好几种形式，比如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这几种不同的形式。那么这几种形式除了公证遗嘱之外，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它的效力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一位老人在去世之前他陆续立了好几份遗嘱，那么以哪份为主呢？以最后立的一份遗嘱为主啊。比如说他2017年立了一份，2018年又立了一份，那么要以2018年立的那份遗嘱为主。那如果说他同时立了三份遗嘱，其中有一份是公证遗嘱，那么就算这个公证遗嘱是在最后一份遗嘱之前立的，那么也是以公证遗嘱为主， 因为它公证了 为准。 对 啊，因为公证遗嘱呢，它是在公证处的公证人员的经过专门的一个程序的这样一个监督之下所立的遗嘱，它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 对， 所以说您刚才所说的 包括什么中华遗嘱库这样的遗嘱所立的遗嘱，它并不是公证遗嘱，只要不是在公证处立的遗嘱都不是公证遗嘱，那么它的遗嘱效力和您自己写的和代书自书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有一份公证遗嘱，那么它的效力是最高的。 对 啊，这是区别。 如果说啊，这个遗嘱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哈，大家都不扯皮，儿女都没问题。 对 ，OK， 就怕一旦出现问题，儿女之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公证遗嘱这个时候就能够体现它的法律效力了。 没错，没错， 法院是最认这个的。 没错，没错。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自述遗嘱当然没有问题了，老人自己写的。那如果是代书遗嘱呢，就是说，比如老人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自己没法写了，那么可以找别人帮着写。那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注意。代书人一定是不能和老人的这个遗产有任何联系的人，而且老人一定要亲自签名。除此之外，那么还需要有两个和遗财产不相干的人在场，而且那两个人也要在遗嘱上签名，代书遗嘱才发生效力。那么这些条件如果都不具备的话，那么就等于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比如说老同事， 对， 老朋友老战友，这都 比如说是这个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是您以前工作地方的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是没问题的。 那你说就是亲戚哈，就特别远房的亲戚，应该也还就够不太着的，也还过得去。比如说比较近的话，那的舅舅， 那肯定不行， 什么姨，这就 不 行了啊，什么姑姑姑父，这都不行啊。 对对 对，你要真是说咱家亲戚，最好也是隔着好几辈儿的那种，哎，远房一点的应该还好一点。最好的就是居委会的或者是什么老同事啊，你信得过的老街坊这样 的 啊。 另外呢，就是现在有些朋友喜欢什么呀，就是我把它打印一份，不写了，打印一份。这时候跟大家说，打印遗嘱等同于代书遗嘱。那么打印遗嘱更麻烦，那么您就算把它打印完了以后自己签上字，包括有别人签上字，那么这个遗嘱他写的过程大家没法证明，那么您必须要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拍个视频 录像， 把整个打印的过程把它给记录下来才行。 你光按手印都不 按不行。所以说呢，提醒大家，遗嘱最好要自己写，一定要亲笔写，不要打印。 对，就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哈。我口头一说，你帮我一写，我按个手印就完了。 嗯， 反正不出纠纷是没事，一旦出纠纷的话，这个都说不过去啊。 没错。 说到法律问题呢，这有个听众啊，也算是咨询你吧，他是咨询一个关于报考律师的问题。他说我女儿啊有报考律师证的想法，说但是呢也没有跟我细说，就家长自己这儿担心啊，说想问问说这考律师证是不是特难特辛苦啊，又是个女孩子。 哦，今年这个全国司法考试有一个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是在2018年之前，每年的司法考试就考一次，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从2018年开始呢，变成了国家，它不叫司法考试了，一会儿稍微查一下，它变成了考两次。就是你第一次考两门，第二次再考两门，第一次过了，第二次才能过。而且呢，它会有一些新的要求。 这个肯定是挺难的。 但首先司法考试非常难， 非常难， 因为它涉及到咱们国家的两三百部相关的法律啊，这仅仅是法律，并不包括司法解释啊，并不包括行政法规，并不包括部门规章，这仅仅是法律。那么法律当中呢，它还分为各个不同的项，比如说它第一卷主要是法制史、法理学，还有国际法啊等等这一块。那么第二卷现在目前为就是去2017年的哈，因为新的还没开始，然后第二卷是这个民商法啊，第三卷是刑法、刑诉法啊，第二卷还有民事诉讼法，那么第四卷是论述题，也就是说，司法考试的前三卷都是选择啊，第四卷是论述。 总而言之，你就背去吧。 啊， 但凡女儿真的下了这个决定啊，除了自己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啊，那全家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通常情况之下，如果说下决心考这样的司法考试的话，如果说您是在职的话，至少得准备半年到一年以上。 而且不一定头一次就能考 的。前提是有法律基础哈。 对。 如果说您是要脱产的话，那么也得，如果是一点法律基础没有，怎么也得准备大半年。 一点法律基础没有，行吧，那也是个，那也算是个挑战， 因为很困难，因为国家司法考试这个题啊，非常的刁钻，刁钻到什么程度？它每一个题都是一个案子，而且它就挑那种你特别拿不准的， 那样的一个例子让你去答，让你去分析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律师啊，他必须得难呀，凭什么那么容易就过关了呢，是吧？ 嗯， 行啊，祝您女儿这个考得顺利吧，如果她决定的话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一个求助问题啊，他说我是10年前城里的拆迁户，当时呢在东五环那边啊租了一个地下室，就存了我一些不用的杂物。去年呢这个租户不都清理了吗，现在这东西 啊 也得都迁出来，我这东西没地儿放了。应该是个老人家啊，他说我急需就是在那附近的一间大概是12平米左右的房子，他没有窗户都可以，我就是放一些我自己的东西，放一些杂物，也不住人。 就是一个储物间。 哎，在东三环那个附近，他说我年纪大了。 东五环吧。 啊，对对对不起、啊 啊。东五环 。他说我年纪大了，我80了，孩子也不在身边，所以呢就恳请帮团的朋友们帮着打听打听有没有那样的房子，跟他联系一下啊。电话他是不是写错？12有121的吗？ 啊，有幺哎， 他怎么写了 13啊？131啊？ 那就是重新又补了一个信息是吧？ 啊，可能是、 哎、 我说一下哈，13121186171，13121186171。 好，第一次写成了1213了。我说现在有二字头的电话吗？ 好像没有， 是吧？ 好像没有，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几位听众求购的信息啊。在这里，这位听众呢想求一个拉杆箱，他也没说多大的什么样的，反正就要一拉杆箱，都 没 说啊。18500539621，18500539621。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 缝纫机啊，他说呢没毛病就行啊，条件倒不是很高哈。电话呢是18610832是吧？ 18610033，这个 啊18610332918。18610332918。 2910。 2910。 嗓子不行。 2910。 影响视力吗？18610332910啊。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用网络看电视，路由器带遥控器。 机顶盒是吗？ 不，这反正他原话是这么写的啊，用网络看电视、路由器带遥控器。是要求一个路由器，能够在网络上看电视用的路由器，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类似于像小米盒子那样的东西吧。 他可能不知道叫什么哈，所以说了一个用网络看电视的路由器带遥控器。在马家铺地铁交易啊，电话是18211030884，18211030884。 这也是一个求购的信息哈。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带品牌的榨汁机哈，是带刀头的那种，要80新以上，没看错吧？这位朋友的微信号呢是1263105539，这应该是个 QQ 号哈， 微信号吧。微信 QQ 可能都一样吧， 应该都一样哈。1263105539，求购一个品牌榨汁机，是带刀头的那种。 好，这位呢想问问谁有闲置不用的40安的充电器转让，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718795278，13718795278。我们来看一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呀，他上周啊求助了个事儿，说那个水壶的哨不响，结果呢我们的一位特别热心的帮友孔先生啊，人家就送了他一个新水壶啊，送了他一个水壶、 啊、连水壶一块送了。 哎，他那个 啊，就是说那个您这哨坏了就别要了，我给你一新的、啊、是吧， 能使呗。然后另外一位张先生呢在网上啊买了10个那个响片，给这位听众寄过来了、而且呢说我帮你把这个换上，说我这已经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位姓周的先生也给说我送你一水壶吧。哎呀，说这么多热心人真是让我太感动了。我在这儿呢通过这个平台呢再次感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们。他说另外以后谁家呢这水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联系我。 对，反正我们家还有俩富裕的哨嘛。是吧？ 对，他说张先生给我买了那么多，他说我这还富裕着呢、如果您用的话呢我也匀给您啊，就送给您。田先生特别热心啊，谢谢大家了，也谢谢田先生啊。 哎，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 LED 灯， 他说呢，自己7月26号买了一个三色的 LED 灯，适合18到30平米的房间。但是我们家呢只有12平米，所以用了以后发现，哎呀，太亮了。原价是150块钱，我发票。现在呢，因为很新哈，您看这位朋友7月26号刚买，其实也就买了没几天，所以转让价是100块钱啊，一下子跌了1/3哈，优惠了1/3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这位听众，物品在新街口，这位朋友留了个电话13651099153，1365109915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啊是说呢，就刚才的信息的反馈啊，吃头发的那个，他说吃了头发怎么办呢？说呀，把韭菜别切，用水烫一下，然后呢等到温热的时候，一根一根的慢慢吞下去，让韭菜把头发给带出来。试试吧， 应该是这个意思哈。另外还要为听众的特别快速的网友二毛啊，说你找储物间啊，你可以找那个国安社区，说国安社区、 国安社区 可以上门服务。 咱们单位电台南边就有一个， 对，他因为是在很多小区都有自己的点儿 啊，对对。 要不然您打一电话问问，还把这个国安社区的电话跟我们说了啊。这他写的啊，400655，然后后面是4个1。400655，4个1，然后您可以上网再确认的，再查一下，因为我们有点来不及查了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啊。 对啊，还有呢很多信息哈，这位朋友。 时间来不及了啊，我们抓紧说两条转让的信息吧。 哦，好的好的好的。 这位听众啊说有一双雨靴，全新的，是42号的，这两天净下雨啊，奶妹需要，赶紧跟他联系。20块钱出手，13601028517，13601028517。 哎，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防褥疮的气垫床垫，电话呢是15213522828954，13522828954。 这位家住通州的朋友呢，也有一双新的雨鞋啊，没有说尺寸，说价格咱们电话里商量吧。13141019594，13141019594。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帮帮团全部结束了。稍后呢是北京榜样，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会。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郑娇良，男，1962年12月出生，顺义区北石槽镇四上村村民。妻子带着三个女儿改嫁而来，2004年却因车祸高位截瘫。郑娇良从此黎明即起，为妻子洗尿布，待她醒后洗脸擦身，上药换尿布，做早餐，中午再从单位跑回来做饭，还要将妻子抱上电动轮椅晒太阳。对三个女儿，他既当爹又当娘，视若己出。14年来，妻子感恩不尽，说自己虽然命苦，却是最幸福的女人。 吴启义，女，1953年6月出生，丰台区长辛店镇张家坟村卫生所医生，一老年健忘症村民，连儿女都记不清，却能叫出吴启义的名字。吴启义行医40多年，成了村民的亲人。医疗保健工作繁杂，他几乎就没有周六日，还要随叫随到为年老不便的村民出诊。无论疾病重病还是头疼脑热，他都是身边那个陪伴的人。如今村里正拆迁，村民更分散，64岁的他依然坚守，说要坚持到村民回迁的那一天。 刁若兰，女，1943年2月出生，平谷区金乡西社区居民。她拄着拐杖为空巢老人忙碌，带着红袖标呼唤车辆注意安全时，忘了自己本身肢残。10几年来，刁若兰志愿承担维护小区治安交通安全、调解邻里纠纷、解决难点热点问题等工作，还把168户居民的家庭基本情况、联系方式、交通工具、外来人口及出租房屋信息等分别登记在册，成了地道的社区通。 高天瑞，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是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